事如风，痴心只是难懂。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脉脉。烛光投影，映不出你颜容。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。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如梦，心思冰冻，再看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花到凋谢人已憔悴，千门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 烛光投影，映不出你。